华保险，关爱人生每一天。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。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，制作枣林乔峰。 迎吉他们几个来到的这条河是一条小河，说它小是因为水并不深，有的地方河面上还裸露着各种颜色大小不一的鹅卵石，人们可以卷起裤腿趟过河去。那河面也不是很宽，最窄的地方也就只有10几米，所以这条河上供人行走的桥很少很少，因为大家走到这里都把趟水过河当作一种乐趣。然而这条河却很长，没有一个人能说清这条河的源头在哪，没有一个人到达过那里，唯一知道的就是这条河很神秘也很神奇，它流经森林里很多很多的国家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它在每一个国家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。曾经有一个关于这条小河流传了很久很久的传说。很多年前，有两个国家交恶很久，于是有一天，一个国家派兵占领了另一个国家，而那时候这条小河神奇般的合并为一种颜色了，对，就是占领国原来的颜色。直到后来，被占领的国家忍辱负重，重新组织军队，反败为胜，逼迫对方签署了和平协议，于是这条小河的颜色又奇迹般的恢复了原来的颜色，仍然是流经哪个国家依然保持着那个国家原来特有的色调。但是当人们不论是用东西舀起河水还是用手捧起河水，都会发现那水瞬间就会变得清亮极了，而且没有任何色彩。可是当人们把水放回河中，那水就又变成彩色的。人们都觉得这条小河有神灵庇护，于是都愿意来小河边倾诉，来喝一口小河的水。多少年来，这条长长的小河不知养育了森林里多少不同种族的生物。老人们常说呀，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，于是这条小河流经的地方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国家，这条小河因而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， 同时也拥有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。在梦想王国，这条小河是红色的，像宝石一样的红色，远远的看去，就像一条红色的围巾，弯弯曲曲的搭在广阔的森林里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令人兴奋的光。梦想王国的人们都把它叫做红水河。迎吉他们几个平时就经常来到这儿，这里虽然离村子比较远，但正因为平时没什么人来，所以显得很是清静，只有河水流淌的哗哗声和森林里不同鸟儿的鸣叫声。这样的地方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放纵的天堂。在这儿，他们可以放声大笑，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切磋武功，还可以捉迷藏。对，这是孩子们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之一。这里有数不清的藏身之所，他们都记得小时候玩游戏大家都藏得好好的。那玄平因为胆子小，有些地方根本不敢去找，所以谁都没找到，还吓得大哭了一场。那时候的一切在他们眼中都是可笑而又珍贵的回忆。现在长大了，捉迷藏是不玩了，但一有事情他们还是爱来到这儿。这已经成为了伙伴们多年养成的一种不可替代的默契。只不过自从上次泰诺山谷遇到蛇怪之后，村里的所有孩子都被告知不要再到远离村子的地方去，以免发生危险。但对于这几个孩子来讲，除了玄平之外都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里。更何况发生了原力种子选择主人这么大的事情，大家都愿意找个没人的地方说一说，聊一聊。尤其是他们几个还被村长提醒当天杨长老的话要保密，但是这些话藏在心里那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。所以当有心事的时候，伙伴成了大家相互倾诉和依靠的对象。此时几个少年正在河边说着笑着闹着。忽然间玄平看着红色的河水叫了一声，大家的目光顿时都集中在玄平身上。从小到大这几个伙伴每个人的脾气和秉性大家都是十分了解的。玄平总是对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有着异于常人的观察，所以往往能看到想到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。因此一旦玄平说话，大家还是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向他。只见玄平认真地看着眼前在太阳下闪着阵阵红光的河水，思索着说道： 你们还记得杨长老昨天说的那些以前的事吧？ 以前的什么事儿啊？ 塞纳就不爱听玄平慢吞吞地说话，因此总希望自己的打断能够加快玄平说话的节奏。 就是很多年以前黑暗势力侵占我们梦想森林的事。 怎么了？我们都记得。哎呀，你想说什么？能快那么一点点吗？ 我在想那个时候黑暗森林势力占领了那时的森林，那这条河会是什么颜色呢？ 玄平的话刚说完，大家忽的一下子陷入了沉默。昨天长老的一番话震撼着每个人的内心。那段历史虽然只是经老人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，但在这些孩子们心中却留下了很深的烙印。因为这一切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说过，那天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经历了痛苦、伤心、仇恨和希望。 我想

这样的环境和气氛，再加上玄平极具夸张的渲染，使大家的心头都不免有些紧张。 要下雨了，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我也想问问我爸，有些事情他可能知道的比咱们多。 是啊，咱们可以先到小昭家去。 对，还是到我家去吃饭吧。 好吧， 好， 那走吧。 好，走， 走吧。 小昭的提议瞬间得到大家的响应，也使大家的心头豁然开朗了一些。 哎，等等我，你们先等等我，等我去方便一下，一起走。 好，就你事儿多。 哎，等等， 又怎么啦？ 龙啸，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大石头后面去啊？ 玄平可怜巴巴的看着龙啸，这一下大家可都笑了，都数落着玄平的胆子。龙啸咧开嘴， 好吧，谁让我们是朋友呢？再说了，既然答应保护你，我龙啸一向是说话算数。走吧，不过你得快点啊。 说着，两人一前一后的向不远处的一个巨大的石头后面走去。大家看着这一高一矮两个人的背影，都乐了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哎，大家好，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咱们这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是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播出的节目又要开始了。哎，那位说了，说这里边你怎么这么多个万呀？我告诉您啊，最近啊，我们整理了来录制节目的一批的音频啊，我们这万里挑一的给您播出一些非常不错的小故事，于是就推出了一个主题，叫做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故事啊，都是咱们小时候或者啊可能是听过，或者呢是上课学课文学到的，这文章也好啊，是故事也好，现在听来呢跟小时候听那可真就是不一样了哈。好，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个故事，拇指姑娘。 大家好，我叫赵逸轩，今天给你们讲的是拇指姑娘。从前在一座茅草屋里住着一个很老的女人，她研究发现了一种种子，那种种子只有巫婆才有，她去请求巫婆，巫婆说你必须在我这儿工作5天，我才能给你这个种子。5天很快到了，巫婆给了她一粒种子，她把它埋在了土里，她吻了它一下，种子马上长出了根，开了花，在叶片上有一个像拇指那么大的小姑娘。女人把她抱起来说，我就叫她拇指姑娘吧，她的摇篮就是葡萄壳，她的被子就是花瓣，她的床单就是叶子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癞蛤蟆把她偷走了，把她放在一片最大的莲叶上，她请求了小鱼，小鱼想，这个丑家伙癞蛤蟆怎么能娶拇指姑娘呢？于是小鱼咬断了莲叶的根，把它拖到了河边。拇指姑娘喝的就是莲叶上的露珠，她的饭就是花蜜，她在这生活了很久。冬天来了，露珠都变成了冰，花蜜也越来越少了。突然下起了大雪，拇指姑娘坐在了雪堆上，她突然发现有人走过来，原来是妈妈，妈妈把她抱回了家，给她换上了新毛衣，还给她穿上了新外套，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 好一个拇指姑娘，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也不枉一生受的磨难，真好。可有那句歌词不是说吗，这童话里啊可都是骗人的，因为啊那个磨难那是经常性的、普遍性的存在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是扑鼻香呢？祝愿各位新年也都能有个好结果，这春暖花开，咱们啊都好好的努力吧。